第三章，关禁闭。从所站的位置来看，为首的男人应该就是监考官001，他就像个避雪的来客，一边打量着屋子，一边摘着黑色皮质手套，吊儿郎当地笑了一下说： 哼，还不错，知道生活，外面雪有点大，过来一趟挺冷的。 没人笑回去，屋里大半的人都后缩了一下，他就像是没看见这种反应一样，自顾自地走到炉边借火烤手，刚才的笑意依旧停留在他唇角，带着一股懒洋洋的戏谑。衣肩和领口的雪慢慢消失，留下一点硬湿的痕迹，又慢慢被烘干。众人盯着他，却没人敢开口，铁罐扔出去都成了粉，可他们跋涉而来，连皮都没破。余文藏在油货身后头，连带着油货一起共振，这没出息的用气声问： 他们还是人吗？ 那位001先生似乎听见了，转头朝油货看了一眼，他的眼珠是极深的黑色，眼在背光的阴影里偶尔有灯火的亮光投映进去，稍纵即逝，但那股戏谑感依然没散。油货面无表情地看着他，摁住了乱抖的背后铃，平静地开口问： 能闭嘴吗？ 余文不敢动了。 直到那位001先生烤完了火，重新戴上手套，留在门口的监考官才用公事公办的口吻说： 我们是本次的监考官，我是154号，刚刚收到消息，你们之中有两个人没有按规答题。 大肚子余姚脸色惨白，本来就站不住了，此时更是要晕了，他就像是个水龙头，眼泪鼓鼓地往外涌。至于那位捆在沙发上的秃顶，他已经不敢呼吸了。 但是 有人突然出声，154号考官停下话头，朝说话的人看过去。余文猛地从油货背后探出头，令人意外，这个不怕死的问话者竟然是他的酒鬼老子。 最开始也没规定我们要用什么答题呀、啊。 老余被看怂了，结结巴巴地说： 一切规定都有提示。 提示在哪儿啊？ 154号面无表情地看着他。 我不是考生。 可我们不知道啊，不知者无罪。 老余越说声音越细，到最后就成了蚊子哼哼。 这就与我们无关了。 154号顶着一张棺材脸，继续公事公办地说： 我们只处罚违规的相关人员，其他人继续考试。 154说着，摸出了一张白生生的纸条，念着上面字迹潦草的信息： 据得到的消息，违规者是一名中年男子和一名小姑娘。 154转头看了001先生一眼，又转回来看向纸条，他停了几秒，绷着脸重复了一遍： 一名中年男子和一名女士，两名违规者跟我们走一趟。 在154说话这段时间里，另一位监考官922号已经一把拎起沙发上的秃顶男人，拖死狗一样把他拖到了门口。屋门被打开，冷风呼啸着灌进来，雪珠劈头盖脸，屋里人纷纷尖叫着缩到炉边，好像被雪珠碰一下就会灰飞烟灭似的。众人眼睁睁地看着922号监考官带着秃顶跨出了屋门，忽地消失在了风雪中，徒留下秃顶惊恐的嚎叫和地上的一片水渍。 一五四号继续顶着棺材脸说， 还有一位小女，一位女士在。 她抬起眼皱着眉在屋里扫视了一圈，老于和两位好心的老太太趁乱把余姚挡在了身后，却抖得像筛糠。 一五四号的视线刚要落在那处，零零一先生朝油货抬了下巴。 另一个是他带走。 谁？ 一五四号低头看了眼纸条，上面伶俐潦草的字迹明晃晃地写着小姑娘。一五四一脸空白地看着油货，被看的油货拧着眉盯着零零一先生，面容冷酷。一五四号毫不怀疑，如果这位冷脸帅哥手里有刀的话，他们老大的头已经被剁了。 这， 他刚要开口，下指令的零零一先生翻起大衣衣领，往手指间喝了一口气，转身走进了风雪里。 喂，哥！ 我去，你们怎么不讲道理啊？ 老于蹦起来。 不是他，是我呀！不是他！ 余姚茫然两秒，连忙拨开人往外挤，结果就见屋门敞着，沙里状的雪被风吹搅着一捧捧扑进来，门边哪还有什么人影啊？那三位监考官带着秃顶男人和误抓的油货早就无声无息地消失了。 别喊了，人都没影了，有本事追去啊！ 纹身男啐了一口，大步走过去把门拍上了，又挂了两道锁。屋里顿时安静下来，老于满眼血丝，气得一拍大腿，重重坐在地上。余姚跌回椅子里，哭得更厉害了。从进了这屋子起，他就没停过，快把一辈子的眼泪都哭完了。余文白着脸，在门口将立半晌，又转头捞起他爸，皱着眉低声道： 我哥给我留话了。 什么？ 老于惊住了，那监考官速度快得不像人，油货还有时间留话？ 让我找把刀。 什么刀啊？ 余文缓缓摇了一下头没回答，而是转头看向那面答题墙。老于跟着看过去，他先是漫无目的地扫了一圈，最后目光终于定在了一处，那是几道细细的刀痕。 谁划的？ 老于愣了一下。 之前就有，显示题目之前就有，我看到了。 余文又回味了一下，终于明白他哥之前的举动了。 啊，我知道。 老于很懵， 又知道什么了你？ 哥他之前一直说要找笔，但手里面翻的却是斧子和猎具。 余文看向墙面的刀痕， 刚才监考官不是也说了吗？所有的规矩都有提示，那些刀痕就是。 墨汁无法在上面留下痕迹，那柄刀可以，所以它是规定的笔。老余眼前一亮，咕哝了一句： 果然还是厉害的。 啊？果然什么？ 啊，没什么，那咱们就找刀去，也算帮点忙。 老于刚要转头隆重宣布这个消息，就被于文死死按住了嘴。 不，别！ 于文假装在安抚老于，啪啪猛拍老于的背说： 你放心吧，我哥一定不会有事儿。 老于血都要被打出来了，正要骂人，于文又用极低的声音说： 哥说了，都被藏了。 雪下得更大了，风没个定数，四面八方的吹，到处都是雾蒙蒙的一片，看不清山和树影的轮廓，但远处有灯。油货冷着脸走在雪里，他被推出的瞬间，身后的屋子就没了踪影，想回也回不去了。有监考官陪同， 他没有在雪里粉身碎骨，这算是一个发现了。但比起雪，监考官更让他糟心。秃头还在嚎丧，搞得他像个送葬的。好在路不算很长，在冻死之前，他总算是看到了房子。那是一座小洋楼，孤零零的被树林包围着，像某个废弃的山间别墅。一般来说，鬼片里面就喜欢盯这种房子拍。到了，一五四号把油货往屋里推了一下，灯光映照下，油货那张好看的脸可能冻硬了，薄唇紧抿，皮肤冷白，薄情寡义的味道扑面而来。 这小楼也不知是哪个鬼才搞的装修，一层到处都是壁画和雕塑，大大小小填满了角落，随便一转头就能看到一张白生生的僵硬人脸。秃头一进屋就坐地上了，眼看着又要晕开一滩水迹，九儿二号毫不犹豫地把他拖进了走廊。哭叫从那边传来，滑稽又可怖。 干什么？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乱来了，你要干什么？ 你怕吗？一个低沉的声音突然在耳边响起来。那位001先生正站在油火旁边摘手套，漫不经心地问了一句。油火看了他一眼，径直掠过他走了进去。一五四号看了一眼油货，又看了一眼001。 看我干什么呀？ 001监考官冲走廊一抬下巴，戏谑地说： 快去啊，有人迫不及待了。 小洋楼看上去不大，那条走廊却很长，长得让人怀疑是不是碰到了鬼打墙，怎么都走不出去。好在并不是真的没有尽头。几分钟后，922在前面停住了脚步，打开了一扇门，把秃头推进去，然后上了锁。油货终于冷脸开了口： 怎么处罚？ 154号愣了一下说： 关禁闭。 油货没说话了，这群人可能玩过家家上瘾。油货狐疑地看了154号一眼： 没骗你，确实是关禁闭。 不知道为什么，他一个监考官在说这个话的时候，声音居然一改常态，有一点紧绷。 你在害怕？你被关过？ 154皱了一下眉： 我怕什么？你比较需要害怕。 说话间，油货忽然感觉脚下有点怪，鞋底的触感不一样了，变得有些黏腻，接着是细微的水声。他低头一看，大片浓稠的液体正从一扇门底下渗出来，那扇门后面关着秃头。愣了两秒，油货这才反应过来，那是血。没过片刻，秃头的叫声隔着门穿过来了，因为隔音很好的缘故，显得闷而遥远，但即便这样依然能听出凄厉和崩溃。 放心，死不了。 154说着，打开了对面的另一扇门，趁着油货出神，把他推进了门里。 抓紧时间。 说完，154砰的关上了门，在外面咔嚓咔嚓的上锁。油货听见他的声音从门缝里模模糊糊传进来。 拿错文具而已，不至于那么狠。禁闭室只会让你反复经历这辈子最恐惧的事情。3个小时之后我来接你。 小洋楼二层的一间屋子里，001号监考官坐在一张扶手椅子里，一只手支着下巴。桌上有个金属制的鸟架，上面站着一只通体漆黑的鸟。他的眸光落在窗外的雪林里，手指拨弄着鸟头，显得有些百无聊赖。 922号监考官正在疯狂抱怨刚刚违规的秃头考生。 这家伙一路上尿我四回，我说一句他一个尿精，说一句他一个尿精。 154号进来，手里的纸条抖得哗哗响。 小姑娘，你自己写的小姑娘，你看看带回来两个，哪个跟你这纸条上对得上号？ 他那张棺材脸终于绷不住了。如果借他100个胆子，他就敢把那张小纸条对到001的脸上去。可惜他不敢。不过他俩骂了一会儿后发现，扶手椅子里的人毫无回应，依然目光沉沉地落在窗外。 老大，老大！ 922号试着叫了两声，最后不得不提高音量。 秦秋， 那位001先生终于回过神来。922把154往前怼了一步，自己溜得8丈远。秦秋目光在他俩之间来回扫了一圈。 走神了没听清，重新抱怨一遍。 154摇头说， 算了算了。 922讪讪上前， 老大你干嘛了？ 秦秋挑眉道， 你这是什么没头没脑的话？ 没，我就是感觉你好像心情不好。 922说， 有吗？ 有一点。 922斟酌道， 因为突然被拽过来监考这场。 不是。 那你怎么又是混什么东西？ 154咕哝了一句， 声音高点儿，后半句没听清。 秦秋瞥了他一眼，他漆黑的眸子盯着人看的时候，总是让人觉得不安。哪怕154和922跟了他快3年了，也依然不太习惯。154又往后缩了半步，清了清嗓子说， 我说你心情很好，你干嘛还拽个没犯规的人过来？这有点违反规定了吧？ 秦秋说， 我在遵守规定。他手上沾了的墨水你没看见？ 154愣了一下。 哦，我没细看。 秦秋拨着黑鸟的头说， 况且。 922和154竖起耳朵，然而他们这位老大况且了有10分钟吧，也没且出什么下文。又过了半天，秦秋才说， 算了，没什么。 两位下属一口气差点没上来，又不敢造反，灰溜溜的走了。 小洋房的3层有个阁楼，里面有一墙的白屏幕，每个屏幕都对应一个禁闭室，禁闭室里的人经历的场景都会在这上面投影出来。某种程度上来说，这里能看到很多人的秘密。不过此时这间屋子上着厚重的锁，没人过来窥看。有两个屏幕正亮着光，一个是秃头那间，一个是油货那间。秃头男人锁在那个屏幕，镜头血色模糊，隔着那层红色隐约可以看见一个吊着肩膀的人影和一片惨白的脸。而油货那个屏幕则一片空白，屏幕显示的就是房间最原本的模样，有3面镜子，一个挂钟，一张木桌和一个木凳，没了。3个小时后，154号拎着钥匙来开禁闭室的门，他做好了被胳膊大腿飞一脸的准备，结果这锁一撤他就愣住了，因为禁闭室里什么也没有，而被关禁闭的那位冷脸帅哥已经趴在桌上睡着了。油货手肘挡着脸，就像是真正的高中课堂上打了个盹儿。154进门的声音终于吵醒了他，他皱着眉半睁开眼看了154一眼，又重新闭上。 带着满脸的起床气和不耐烦，缓了一会儿才直起身靠在椅背上问： 逛完了？ 一五四一脸无奈地说： 怎么，要不您再睡一会儿？